叶修这次所做攻略相比当初在第十区时大不一样。那时的攻略是为了副本通关记录，研究高精尖，那攻略就算写得再明白，却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这次呢，攻略的主要目的就是教玩家如何越级面对75级新出的这些个副本。攻略里虽然也有一些要求， 但叶修在不计较效率的情况下，尽可能让要求简单，让尽可能多的玩家都可以使用这份攻略。这样的攻略也意味着不会只是给工会的精英队，而是面向大众。如此一来，想要成为自家工会的独门武器，当然就不可能了。星星工会虽然实力还很弱小， 但就叶修在神之领域一直搞分搞雨的劲头，绝对被各大工会俱乐部视为眼中钉。工会里不可能没有对方的卧底号，这种副本攻略也不需要拿到什么文本，跟着队伍打个几次，有经验的玩家自己就能复述个八九不离十了。与其到时候被这些卧底挖出去共享，不如自己主动一点找上门。 于是，在第一份攻略出炉后，叶修就果断群发消息给各大工会会长：“攻略，攻略，有没有要攻略的？”“嗯，什么攻略？”最快回消息的是霸气雄图的蒋游。这位会长大人当时亲历了在第十区时的攻略买卖，因此特别敏感，反应特别快。在他之后，各家会长也相继来了消息， 没有任何一家等闲视之。75级副本攻略，教你怎么越级挑战、抢各种记录。叶修再次群发，将自己的攻略描述得特别诱人。星星工会的首杀记录已经满天飞了，再加上叶修本人的大神实力，这攻略各大工会会长倒不怀疑，不过也知道叶修当然不是学雷锋来了， 于是都特别有觉悟地问着：“什么价？”“不贵，75级的橙装，随便给一件就成。”叶修说。橙装的爆率不是记录奖励的话，爆率确实很低。但各大俱乐部工会玩家基础庞大，实力不俗，这攻略拿了去，何止成千上万的玩家立即可以开始刷副本。 将这么多的玩家和队伍视为一个整体来衡量的话，那橙装的产出就会很有保障了。一件橙装虽然是目前市场上还没出现的75级橙装，但也不能说多。叶修这次出价是挺保守的，他也担心叫狠了引发对方会长的思考。这一思考就很容易想到，这攻略其实不止这一个渠道， 所以干脆就出这么一个对家大业大的俱乐部工会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的价码。如此一来，这些巨头怕是根本懒得去还价，或是多想什么，直接就拍板了。可以。果不其然，很多会长当场就点头了，但完了也都不忘补充一句：“但现在还没有啊，回头补你。”“明白。”叶修应道。 这会儿除了有记录奖励的工会，其他都不可能有75级橙装，所以这话属实。再说了，这些个老大也实在没必要在这么一点小账上刷赖皮，哪怕双方是竞争对手，靠这样的方式恶心对手也太低级，太没有格调了。随后要了各工会的邮箱，叶修开始发送攻略了。 这时候收到展楼兰游戏里的消息，看起来比较郁闷。大神呐，咱还需要这个一件橙装而已，又不是多大事儿，你还弄个攻略来换，这可有点没意思啊。 这不，在大土豪眼里，一件橙装根本就不算什么。展楼兰这人思路一向也是很清晰的，关系再好，该明算账的时候向来也不含糊。 而眼下这事儿让他觉得郁闷，显然是觉得一件橙装的事儿根本没资格上升到亲兄弟明算账这种高度。叶修也要如此，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不要介意，我会长好友组里群发的。叶修一看，连忙解释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攻略一会儿也发你一份，咱们这关系啊，成庄当然就是互能有无了。嗨，那必须的。攻略很快全发出去，不大会儿，游戏里各会长就又密了过来。嗯，就这一份？叶修所发的只是一个5人副本的攻略。难道你觉得一键成庄就可以换全部副本啊？ 所以说是一个副本一键成庄喽？ 嗯， 还会有别的副本攻略吗？ 大家还需要吗？ 当然。 那就有， 速发。 等，还没写。 叶修回道。 其实何止还没有写呀，根本就是还没有去研究。第一份攻略就这样交出去了。完了才是自家工会这边的安排。叶修把攻略交给陈果、武晨后，就接着忙碌去了。第二份、第三份，攻略做出来，叶修就直接发给这些工会，多的话也就不说了，又不是什么2000万的大买卖。每天到了凌晨，所有副本的 CD 刷新，叶修也会跟着大家一起下了遍10人团本。期间也多有留意看10人团本是不是可以搞出攻略来。不过看了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团本难度相比起5人小本提高的难度还是挺多的。叶修加入了团队，指挥自然就由他来担任了。莫凡也难得迎来安静的环境，结果魏琛却已经是骂他骂得惯了。虽不是指挥，一看到莫凡有什么不妥，照样白痴、二货、蠢材、傻逼之类的狂喷，喷得莫凡是咬牙切齿，却又默默忍受。输出统计上，他的数据不断的上升着，他一直在进步，这点他心里也特别清楚。家事俱乐部，经理崔丽在和肖时钦一番交流后，果然又去找陈野辉沟通，要求他以后不要总把注意力集中到叶秋身上，依然要瞅准工会长远发展的目标。陈野辉没有参加之前崔丽和战队的那场会，自然无从知晓崔丽为什么突然和自己来了这么一席话。左思右想，自己最近也没和叶秋有什么交集，没因为和叶秋的争斗给俱乐部造成什么损失啊。但就事论事的话，陈野辉对于崔丽这样的说法却也极不认同。 不注意野秋，这赛季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难道不是野秋吗？ 陈野辉说道。是野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让自己的心态失去平衡。你不觉得因为野秋我们过分的给自己施加压力了吗？从战术上我们绝不会忽视他，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叶秋有多可怕，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必须藐视他，必须让队伍保持一个平常心。 崔丽的意思陈也辉大致也了解了，不过他比较费解的是，崔丽说的好像都是战队层面的事儿，这让他的工会部门又有什么关系呢？ 版本更新，叶秋有什么动向？ 陈也辉还没琢磨完呢，崔丽忽悠问道。一提到这个，陈野辉早忘了刚说完的什么战略上的藐视，心情十分焦躁。 你一直没有上过游戏吗？你看。 陈野辉把他正在游戏界面的显示器转给崔丽，接着点开了75级各种记录榜单。首杀榜上4个星星工会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是列了一大堆人的名字，但其中的君莫笑还是被崔丽一眼就看到了。不过而后看到其他人名的时候也茫然了一下， 这是和微草的人。 嗯，更新当天的凌晨，因为职业选手都在休息，所以叶秋带领他们星星这帮人在首杀上是大出风头，一直到早晨职业选手相继也来体验游戏，才瓜分了剩余的一些记录。不过这时候叶秋又找了微草战队合作，一起又拿了一个20人团本的首杀。 哦， 我觉得现在咱们战队选手的精力还是很富裕的，这种时候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抢一抢首杀呢？ 陈叶辉超郁闷，有关挑战赛家世的职业选手精力富裕的事儿，他上次就和崔丽谈过了，于是这次新版本更新时他觉得正是施展的好机会，哪想到俱乐部方面依然迟钝，结果让叶秋占尽了先机。如果今天凌晨家世这边的选手们也能通个宵的话，这副本记录的半壁江山怕就是家王朝的了吧。 你看你看，刚还和你说完要注意心态平和，你就又火了。职业选手跑去网游专为打击星星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重新考虑了。你现在的工作重心也应该在研究新更新的内容上，尤其要注意和技术部的合作，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职业选手那边也需要为更新内容进行新的磨合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空闲。 陈彦辉这次是彻底呆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忽然之间和自己同一战壕的崔经理好像已经跳出坑里边，叶秋就这么做是他做大吗？结果崔丽跟着就又嘱咐起来了， 至于星系那边，你就当是以往和其他俱乐部工会竞争一样，该怎样就怎样。 这话说的陈叶辉都快要哭出来了，忍不住反驳道， 像以往一样？以往哪个工会里会有叶秋这样的大神坐镇呢？